就是要被拆掉的小村子，因为被画上了五颜六色的这个风格的图案之后，吸引来了很多其他的游客，所以哎，这个地方反而被保存了下来。好，给大家一个小贴士，彩虹卷村除了从前墙上的涂鸦以外呢，更增多了许多缤纷的色彩，周边也有许多的纪念品小摊贩可以逛逛。好，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一个地点是高美湿地。高美湿地是很多赏鸟人士和摄影师的朝圣之地啊，这里原本是一个海水浴场，经过鲨鱼积成了现在的高美湿地。每天到了黄昏的时候，那海天一线，细细水，赏赏夕阳，景色美不胜收。而且这里也有木栈道可以行走，夕阳西下的时候呢，湖面的蓝色配上天空的颜色，再加上倒映在湖面的影子，有一种天空之境的错觉。好，同样给大家一个小贴士，建议大家在太阳即将落下去的时段去，因为这里的夕阳景色非常的美。欣赏完美丽的夕阳景色之后呢，您可以去旁边的夜市吃美食，那绝对是一大享受。 风轻拂澎湖湾，白浪逐沙滩，没有椰林醉斜阳，只是一片海蓝蓝。坐在门前的矮墙上，一遍遍怀想，也是黄昏的沙滩上，有着脚印两对半。那时外婆拄着杖，将我手轻轻挽，踩着薄雾走向余晖，暖暖的澎湖湾。是小雨一串消磨许多时光，直到夜色吞没我俩在回家的路上。也是黄昏的沙滩上，有着脚印两对半。那时外婆拄着杖，将我手轻轻挽，踩着薄雾走向余晖，暖暖的澎湖湾。一个脚印是小雨一串，消磨许多时光，直到夜色吞没我俩在回家的路上。 在刚才的介绍当中呢，我们也说了啊，去这里就是看完夕阳拍完照之后，入夜可以去夜市逛一逛。那去哪个夜市呢？就是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这个地点，逢甲夜市啊。这里不光有的逛有的玩，重点是美食特别多，而且这里的美食通常都是很有创意的，新奇的口感绝对是逢甲夜市的一个特色之一。在这里也给你们一个小贴士，那就是推荐章鱼烧和木瓜牛乳。因为逢甲夜市人比较多，所以前往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安全哦。好，再来介绍一个地方，就是台湾小瑞士清境农场。台湾的清境农场是台湾唯一的一个高山牧场生态，不光有青青草原，有欧式古堡，还可以和小绵羊嬉戏玩耍，随便 这个摁下快门拍出来的，那都是一张美丽的照片。在这儿呢，冬天可以看雪景，春夏看草原，还有这个面具牛奔跑等等一些景象啊。除了这些自然景观之外呢，还可以去全台湾海拔最高的星巴克喝咖啡，去薰衣草森林餐厅吃晚饭，吃喝玩乐一应俱全。不要忘记台湾小瑞士清净农场。好，在这里同样有一个小贴士给大家呢，就是每天早上的10:45以及下午的15:45，在关山牧区有马术表演场，演出时间大概是30分钟左右，配合季节以及活动呢，还有绵羊秀可以观赏。 无论多晚归来，家里总有暖洋洋的灯为你亮着； 无论多晚归来，家里总有扑面而来的温暖等着你。 一好新家暖冬家装999，装修家不一样，品质不妥协，给您期待已久的家。 一好新家暖冬家装999，装修家不一样，颜值不将就，给您喜欢很久的家。 一是大写的一，心是温馨的心。我是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 4008764888，4008764888，活动详见店内。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一号新家。家是你灵魂的栖息地， 家是你眷顾的避风港。一号新家999全景家装，超高性价比，颜值不将就，给你喜欢很久的家。一号新家999全景家装，品质不妥协，品味不一般，给你回味更久的家。我是一号新家999，不一样。400-876-4888，一号新家，先体验再装修。400-876-4888，活动详见店内。 好，接下来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个地方是垦丁。在垦丁这个地方必须去了以后要打卡的几个地点，比如说鄂伦比灯塔、龙盘公园，还有船帆石，当然还有垦丁大街。其实我要特别说一下这个龙盘公园，因为我这个去过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真的是非常的壮观，非常的美，而且你站在上面的时候，就是望着远方，是有一种身在天堂的感觉。而且去的路上啊，因为车会比较少，所以呢，就是那条公路也可以拍出就大家经常那种网红照片，就好像在美国西部的那种空旷的那种感觉。但是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就是龙盘公园的这个他说是一个公园啊，但是他那个主门你们要注意一下，他并不是说像一个圈好了一个地方，然后你从一个门进去然后去逛，他其实你走到那个差不多那个地方的时候，就是一个断崖式的，然后下面是大海，这边是悬崖上面的这个平坡，我们其实就是在悬崖上面的平坡上开过去的。然后他的那个所谓的龙潭公园的门可能也就是一块立在那里的一块石头啊，所以去到那儿很多人就哎，这龙潭公园到底到了没有，这个不用找那个大门，你只要看到美景，那就是龙盘公园了。好，接下来这个地方呢，介绍的是被称为台湾最美的公路博朗大道。这个地方是台东新一代的网红景点，笔直的道路被誉为翠绿的天堂路。另外，在绿油油的稻田当中，你可以感受一片一望无际的风景，而且这个地方还是拍广告的热门场所。那在博朗大道，无论你是悠闲的漫步，还是骑车游览，都能够感受到这里不一样的悠闲和惬意。在这里呢，给您一个小提示，就是博朗大道啊，只开放自行车与步行进入，所以切记不要踏入稻田里，保护好大自然的景象。去完了博朗大道，我们接下来呢走进电影拍摄场地当中。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的取景地平西，你比如说平西老街，还有十分老街、金童老街，都是平西必须要去打卡的一个景点。当然这里最具特色的是放天灯，每年呢都会吸引很多游客带来这个地方参观啊。还有就是古时候的煤矿产业遗留下来的一些景观，如果有时间的话，也可以坐火车到附近的侯同车站，啊，那里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猫村，也是很多游客必去的网红景点之一。刚才说的是这个叫电影《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那可以再来说一个地方，就是现实版的《千与千寻》九份，最让人难忘的就是夜晚的老街，因为街道两旁的红灯笼啊，照亮复古的阶梯跟老旧的房屋，然后整个九份山城都会有一种怀旧跟复古的气息。宫崎骏《千与千寻》里那种动画场景其实都取自于台湾的九份，所以想要还原动画的场景，您可以选择晚上来看看九份。给您一个小贴士，火车班次呢比较难等，如果你们想要游玩的话，建议可以参加包车或者是一日游。另外呢，夜景比较美，建议傍晚游玩。好的，在最后呢，为大家介绍的是，如果你的旅行接近尾声了，你可以去宜兰相当有名的礁溪温泉汤屋。你在旅途当中已经体验了非常多好玩有趣的行程，那这个时候呢，也可以让自己的身体放松一下。宜兰不光有温泉，同样也有冷泉可以选择，根据不同的季节以及不同的需求来体验一下不一样的宜兰之旅。好的，接下来呢，我们也有几个小贴士，就是如果您有以下几个情形，我们不建议您去泡汤。第一个呢是皮肤过敏，或者是有异位性皮肤炎、脂漏性皮肤炎、荨麻疹、鱼鳞癣，或者是有冬季痒问题的人，最好不要去。第二个呢就是皮肤有酒糟或者是脂漏性皮肤炎的问题，

将今生。 你雕刻时光的寂寞单纯，墙角的花怒放爱的青春。在身边，把心灵在身边，把心灵温暖，把心灵温暖。 中国梦歌曲《山笑水笑人欢笑》，王小岭作词，胡廷江作曲，吕继红、张也演唱。 心花美丽花俏，一层层花儿开满黄山坳。 白灵场喜鹊叫，在不见黄沙遮日无飞鸟。 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手续前使用零，利息省，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天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 京城百余商家参与，万种跨境商品促销，2018北京跨境电商消费体验季全面开启。关注北京市商务局微博、微信活动官网。 一汽大众岁末狂欢，12大礼包来宠你，零首付零利率，置换贷款双享礼，老客户最高3年零利率，享额外置换延保补贴、维修保养券，详询4008171888。一汽大众。 京城黄金珠宝首饰哪里买？购金天堂中国黄金旗舰店等你来。黄金钻石、翡翠财宝，品质优，款式全，价格低。安定门外蒋宅口路西100米。中国黄金，只为美好世界。 广发信用卡城市之星返票5折起，12月底前登录发现精彩 APP 精彩商圈专区，可购买朝阳大悦城、北京 APM、 北京朝阳和盛汇等16大商圈，指定参与商户半价代金券，详询微信广发卡北京。 消费贷款哪家强？邮储银行帮您忙，邮享贷额度高，利率低，手续简便，批贷只1天，循环用3年，手机即可提款，分分钟到账，邮享贷带来幸福生活，详情请咨询95580。 一个大团圆，全家上网都搞定。移动宽带用户可办理大团圆优惠方案，20G全国流量，200兆极光宽带，500分钟语音通话，最多3人共享，人均低至30元。详询10086。 歌唱北京，爱北京，

说实话，这个最早的时候，因为我去海外比较久，比较早，我初中毕业去的英国，然后那时候就比较喜欢骑行，然后骑行经常环岛啊之类的，英国境内玩玩啊，后来的话。就觉得 OK， 我想给自己一个18岁成人礼，那我又没什么钱，我又不可能开车，就觉得 OK， 那我想从英国骑车回国，因为我经常长途旅行。我 从你这一开始准备是骑自行车回中国， 骑自行车的。 哦， 然后因为我之前出去的话都是一辆自行车，然后我自行车后边有一辆小拖车，就是有我帐篷啊、睡袋啊、做饭的这些东西，有这些东西。所以当时就觉得，哎，我都能环游英国，就慢慢来呗，慢慢走呗，总能走到的吧。而且一路上可能因为我这种旅游方式，可能也花不了什么钱，所以觉得，我觉得我可以做，当时这种想法。但不过后来因为什么工作啊、学习啊之类的生活啊，就一直拖吧，拖到今年实在不行了，我就觉得算了，我不做了，我就是开始一趟长途旅行吧。然后重新开始，就我不想过以前生活，我要重新再开始一段生活。 就是你过了这种生活过久了，你突然想要寻求另外一种变化。 对，然后就开始了。因为我平时其实很经常自驾欧洲吧，因为每年都会自驾欧洲的。这样大家可能会想起来，哦，那你需要很多钱啊。 对啊， 其实并不需要的。因为我比较喜欢户外，然后徒步啊、扎帐啊之类的。我最早18岁买第一辆车是辆 Polo， 大概合人民币3万多块钱，二手的。当时就想去欧洲玩，我车又比较小。我是学机械的啊，这点 二 手车。然后我就去淘车，淘二手车。我大概花了1800磅吧，差不多10000块钱，10000多块钱人民币。我整辆03年的大切诺基。之后我就行，那环游欧洲吧。然后就看着那辆车，因为当时是想去欧洲自驾，但查一下租车挺贵的，我觉得那不如买一辆，那就买一辆呗，10000多块钱。大家可能觉得就是海外，首先海外车便宜，第二你在英国工资，这是你一个月工资负担得起的一个东西，所以当时就买一辆，说去欧洲玩一圈，这样我其实就旅行就开始了，自驾旅行就开始了，从那辆吉普开始啊。然后那辆吉普基本上带我开了2遍欧洲，我环游欧洲基本上都是一个月起，最多的话是2个多月吧。然后从英国开车去摩洛哥啊，到非洲大陆啊，其实都挺棒的。 哎，你的护照上现在是有多少个签证啊？ 我已经盖满了一个本了 啊，盖满 了第二个本已经快了，还剩10页。还是8页啊？ 哎，那你刚才一直在说，你说其实像又是环游欧洲啊，又是去这么多国家，不必要花那么多钱。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不用花很多钱？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穷游吗？ 是的，因为首先大家可能觉得穷游是一件就特别苦，对大家来说特别苦，但是对我来说，我其实特别的享受那个状态。因为我从一开始，你想一个学生去那边，我其实也没什么钱的，就各种打工啊、打零工什么的，买装备啊。所以说我一般我对吃住要求都特别低 啊。 那就比如说我可以睡帐篷啊，我可以在雪山扎帐啊，我没有问题的。然后我对吃的话，我可以自己去超市买，自己做啊。我可以去很多没有人的，就是一般游客不会去的地方啊。然后我就觉得这样，你基本上开销很少的。 哎，我其实对于像你们这种生活的人，我特别想问一个问题，就是这种生活最吸引你的到底是什么？是早上起来那一抹风景，还是说路上的那个过程啊？ 我觉得都有吧。首先，你能扎帐的地方肯定特别美，如果你选择在那个地方扎帐，一定是特别美的一个地方，而且是你平时不可能到一个地方。所以说我看过星空真的是太多了，因为你去的那些地方就没有人去的，附近没有任何灯光灯源，然后特别静，只有你一个人或者一顶帐篷或者几个朋友一起，你生着篝火，然后几个人聊聊天喝喝酒看星空，就这种感觉太棒了，我特别喜欢。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迷恋上这种生活啊？ 我基本上我在国内的时候，那时候上初中的时候，我就经常去一些登山啊之类的，会去。去英国之后就更疯了，假期多啊。 然后你学生票买票也便宜 啊， 你买个帐篷买个睡袋什么的也不贵， 嗯， 就去各种野外呗。英国景点海外景点跟国内不太一样， 嗯， 你国内一去景区， 嗯， 你修的比较完善，什么都是步道什么的，你想扎帐也不太现实，可能对大多数地方来说不太现实。但是海外的话，它一个景区，它虽然说是景区，但它没有任何卖票的，它会有很多那个徒步路线你可以走 啊， 然后任何地方你是可以随意扎帐的，但是火源上你一定要注意，火源上有规定，所以就环境来说比较自由。 也就是说他们的那些所谓的景区更多的就是比如说我给你出几条这个推荐线路，但是这个线路并没有说我给你把这个道都修好， 对，基本上都是野的，就野道，要不就是很早之前留下的一些道，但标识都有，所以说这是一个就是海外的景区，就是我指的是就徒步啊山里之类的，一般是这样子的，所以当时就经常徒步啊，或者去阿尔卑斯那边，你可以直接从法国阿尔卑斯徒步到意大利的阿尔卑斯，就大概一两周的时间吧，所以我特别喜欢这种生活 啊。哎，那你在这么多年的这种旅行过程当中，一定发生过很多特别怎么说呢，惊险也好，有趣的故事也好，今天跟我们分享几个啊。先来说几个，你这么多年旅行过程当中，哪几次行程是你觉得最刺激的啊？ 最刺激的啊，那首先肯定是这个自驾回国了。 自驾回国是最刺激的。 对，这个确实，因为以前应该据我了解是没有中国人走过这条线路的，就是走中东这条线路的，正常大家我知道有走的，但是他也是从英国出发，然后欧洲乌克兰俄罗斯，然后从蒙古或者新疆那边入境，这是一个常见的线路，因为它牵扯不了很多文件啊，你基本上进入俄罗斯，你一个国家就全概括掉了，全把欧亚大陆全走了。但我选的这条线路，它是说实话是欧洲东欧土耳其，然后伊朗、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啊，本来是到缅甸的，但缅甸因为一些原因，那边属于军政府管理，就不让我进，就没见过游客，你知道吗？那边就他也不知道你是什么情况，也不知道文件该怎么办，就拒绝入境。所以这一趟我觉得经历了很多。 哎，那我觉得就这样，咱就先从这趟行程给我们大家先说一说吧，就是你从英国出发这一路走过来都发生了一些什么样这个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故事啊，可以跟我们分享几个啊。 我为什么去英国哈，就是说实话就是因为我学习太差了，就是我父母想着说如果你一直是这样一个状态，你哪怕我们给你找个高中给你找个大学去上，你不会有什么改变的所以说你不如就换一个环境去生活一下试试。 就完全把你扔到一个陌生的环境里，你必须要自己去挣扎出来。 对，因为我好像初中考试中招，我考300多分吧，就基本上就什么学校都上不了那种。去的英语也不会，真的英语也不会，然后学校一个中国人都没有。之后就没办法那学呗，就你不说也不行啊，对不对？然后。所以就慢慢你在这个环境下其实就变得特别快就好得特别快。就慢慢说呗，不会说比划呗你比如说我这一趟回来，那我肯定去了很多国家，他们也不会说英语啊，我说中文也听不懂，英语也听不懂，那比划呗所以说你不要担心你语言不会，你不会英语啊，你去怎么交流啊，你不要担心这种问题你到了之后肯定有办法的。所以说我就觉得大家不用拿这个当借口，说我英语不好我没法去啊之类的。 这个真的是很多人比如说要出去旅行的时候都会说，哎呀不行，我这英语不行，我要出去这要自驾，或者是这要出去那个走在路上要坏了的话，这遇到各种麻烦事儿这处理不了啊，就把自己给停下了。在你的经验看来，其实这个不是问题，不是困难。 对，不是困难，我不是困难。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啊，就包括我开车回来，我开车回来车肯定会，你想我选的是一辆路虎发现三，但是这个价格在英国是非常便宜的一个价格，所以说，但大家也知道什么开不坏陆巡修不好路虎，那路虎小问题很多了那我到了中东那边， 你根本就没有路虎的配件，什么巴基斯坦、伊朗这些没有路虎配件。 嗯， 我当然是要换一辆，要换刹车片，因为带备用刹车片已经用完了。 嗯， 那怎么办啊？没配件，然后修车也不懂英文，然后我俩就坐那拆，就拆下来之后，我俩去库房就找，对，就我俩一句英文都不会的，就我俩一个一个比。一个一个比，然后不行就比划，我就说你把这个差不多大小的这儿切一下，就比划，就切， 就是现加工啊， 就现加工，就是锯，你就这样锯 啊。 然后那块不是小吗？卡槽小 啊， 那咱拿那个电焊，你要有电焊没有？没有电焊就比划，撕撕，就是就那样比划，就是行不行？ 嗯， 然后他说那试试呗，就意思就是试试呗。那我俩就去找那个电焊，然后把旁边那个缺口那边给焊起来，就多焊出来一块，就你。遇到问题一定能解决的， 哇！ 你不用担心的。我当时还有一次就是，当然这个不建议大家去做，但是我当时超速，在中东那边超速，当时有一个小哥跟我飙车，我那条路就特别直，什么车也没有，我俩就开得比较快。但那条路它限速太低了，它限速60吧，但是一个三车道，我俩就开得比较快，没想到前面有警察，然后就。被捕了吧？ 对啊， 那你慌啊？那 对，这在国外被捕这个事儿是很吓人的一件 事，对啊，很慌啊，就很慌。但我也挺紧张的。我说这多尴尬啊！我这看着这个有那个测速的，就他好像被处理好久，然后一直把我晾在这边，我就特别紧张，我不知道怎么办。然后人家就过来了，过来之后就说你这样不好啊，就不要再超速啊。然后那咱们拍张照片吧。 还有这种事儿？ 对对对， 你这在哪个国家？ 当时在哪来着？在伊朗，伊朗和巴基斯坦边境那边。 哦， 然后就拍张照片，然后给我两袋薯片，也没什么交流，也英语也不会说。就过去了，特别特别好玩。 啊，还有这种事儿？ 对， 那我估计可能是不是那边他们比较少见到中国人？ 没有游客。 哦，没有游客， 基本没有游客， 哦， 所以说大家不要担心自己什么这个不会那个不会的，包括我之前是搭车啊，有两个，一个流浪汉，还有一个是从法国搭车去印度的一个小哥，他搭我车，在伊朗的时候搭我车，我们就说那我们都没什么钱啊，我也没什么钱，然后那个搭车也没什么钱，那流浪汉就更不用说了，我们都没什么钱，干嘛呀？咱们去哪啊？他说往巴基斯坦边界走呗。我说那走就走呗，然后我们一路就各种怎么讲， 比划， 不是，就首先比划，其次就是你没钱怎么办啊？你没钱你得吃饭呢。就一路边有很多那种蔬菜店啊、水果店之类的，它有很多不太新鲜的东西，它就放外边 啊， 就是供别人去拿嘛。如果不太新鲜，你不介意的话，你可以拿走，反正我要扔了。就我们捡了很多那种东西。 哦，这也是你这套行程过程当中发生的事情。 对啊，对啊，然后就自己买点面条什么的，你煮煮，因为我车上我自己做有厨房嘛。 啊， 自己煮点面，然后炒个菜什么就吃了，就特别特别舒服。而且我们睡觉什么的，我待起的时间没有住过一次旅店。 啊， 洗澡的话就路边洗，因为我车顶上有水箱，接着水，然后等它加热，然后再轮流洗一下澡。睡呢就是铺个防潮垫，就在路边，或者我们经常在沙漠嘛，然后铺个防潮垫，帐篷也不用搭，拿着睡袋就睡了，生着篝火，晚上生夜篝火，钓钓鱼，烤烤鱼什么的，特别棒。 嚯，这听起来这好悠闲。而且如果我们说实话，很多人啊听到你这趟行程的话，会觉得这是一趟怎么说呢，充满着风险的，充满着危险的这个行程，但是在这个行程当中还有这样温馨的故事啊。 对，而且说实话，这样旅途你能遇见特别多有趣的人。 哦， 我给大家讲几个有趣的人啊。首先第一次我是到哪来着，比利时。在比利时的时候，在比利时首都，我当时在逛，就是车停了在瞎逛，突然有一个白人，一个欧美哥们儿过来就说，哎哥们儿，你是准备开车去英国吗？中文讲中文，特别酷。 一个白人啊， 对，他是一个美国人，然后常年在中国生活，然后他就觉得哎呀你这样旅行特别酷，咱们聊聊吧。我说聊聊，结果我发现他更酷 啊。 他当时从国内出发，他常年在景德镇那边 啊， 在国内出发买辆摩托车，然后走也是走这边， 啊， 骑车骑到英国，摩托车骑到英国，骑了半年， 走中东这条路线啊， 对对对对对， 哦， 他自己一个人一辆车， 哦， 然后他骑到英国还不算完，然后他又骑着摩托车干到非洲，干到肯尼亚那边，啊，特别酷， 哇，哦， 这个我觉得特别酷 啊， 嗯，然后我还遇见一哥们儿，就是从荷兰出发， 嗯， 然后两个人骑了两辆小突突， 嗯， 就小突突那种特别小的那个 Vespa 那个摩托车。嗯嗯，一下也是骑到印度，我们在伊朗碰见的 啊， 就觉得哇，一路上神人特别多 哦， 包括我在沙漠里遇到两个夫妇 啊， 他们是从摩洛哥出发，然后在环游世界， 嗯， 旅途中生了一个宝宝，然后这个宝宝现在两岁了，哦，然后他们还在环游世界， 也就是我天， 这个就特别酷。他们有一辆奔驰的房车，我们当时我要出沙漠，他们要进沙漠，我遇见了，然后一起吃个饭什么的。 哦，哎，你们就是会，比如说，这些人你在旅途中遇到这些人，你是会主动跟他们去搭讪、去聊天，还是他们会主动过来跟你说话？ 基本上大家都会一起啊，而且很多时候，我当时还遇见一个，就是在一个小岛上，我当时在开车， 嗯， 突然我看到一辆同样也是一看就是欧洲的车，然后改装过的，然后， 哦， 是辆老头老太太， 啊， 哎，然后我就把车停旁边，然后一看，哎，这怎么又一辆外国车呢？就特别激动啊，就没见啊，然后我们就凑一桌吃饭嘛，就聊天 啊， 也是，人家老头老太太九几年的时候就已经环游过世界了， 哇， 然后这又出去玩，就是想回顾一下，在这么多年来，这些他们以前去过的地方发生了什么改变， 哇， 所以我就觉得遇见太多特别有趣的人了。 哦呦，听你说这个地方的时候，汗毛都竖起来了。我觉得就是头皮都发麻了，就感觉这种生活就是原来夫妻两个人就已经走过的很多地方， 嗯， 等年老了以后，我们又 再 去走一走，既是回顾自己的人生，然后也看一看世界的变化。 对啊。 哦呦，说的我突然也觉得好想有一个这样的生活。所以你当时决定出发来这趟行程，可能也会在骨子里有一些这样的基因在，是吧，嗯， 对，我当时因为我确实也去了很多地方，但是我从来没来过东亚，或者是我挺想去的， 啊，嗯， 嗯， 而且当时为什么想去呢，就是觉得我生活可能不太是我想过那种生活了， 哦， 就可能是在这个年纪我觉得有点稳定了，我当时24岁吧，哦，但是我已经做过很多行业了， 哦， 我做过游学啊、古董啊，然后奢侈品的一些东西啊，哦，然后还有一些什么，还有一些户外的领队啊，然后 都是你自己倒腾的这些东西。 对啊，对啊，我其实倒腾很多事情，我最后离职的那件事情就是游学这件事情 啊，哦， 当时就觉得我已经做了两年了，我觉得每年都是到旺季，你要忙的这些事情，就是接客人、订酒店、联系一下场地啊、联系一下学校，就这些事情。 嗯嗯， 我觉得做了两年，我觉得这个东西不能给我带来一些进步了，我觉得不能学到一些更多的东西了， 嗯， 所以我觉得我应该试着换一个行业了。 嗯哼， 但是我当时就不太知道自己想做什么，没有太多目标的。 嗯嗯。 然后就是说，那不如我就是这些东西我都不要了，我不做了，然后我开始一趟长途旅行，毕竟我想那么多年一直没有走， 嗯， 为什么不在这个时候开始呢？ 嗯嗯嗯， 然后就所有东西该卖卖啊，然后不要的不要啊， 嗯， 然后就开始了。 哇， 然后现在也是有你一路上你会冒出来很多新的想法的，你会见识很多东西的，你在路上的时候， 哦，哎， 所以说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进段广告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跟着嘉豪一起从英国开车自驾回中国。 欢迎来到2035，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我和2035有个约》，何牧阳词曲，加油男孩组合演唱。 那是一个诺言，穿山越海正确，遇见梦想的明天。我奋进的脚步，披星戴月强烈，迈开大步就实现。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快把青春充满电。哦哦哦哦哦哦哦哦，齐心协力奔向前。和2035

那怎么办，往外跑呗， 啊， 然后就一路赶路， 嗯， 一路赶路，危险倒没遇见什么，但是遇见一个特别有趣的事情， 嗯， 因为一直开车， 嗯， 所以就没有地方住，晚上太困了，我就说在车上睡一会儿吧，就随便停到路边睡了一会儿， 嗯， 啊，早上时候突然有人敲我窗户， 哦， 我当时以为什么事儿呢，就一看是让当地是个当地人吧， 嗯， 看起来还行，面挺善的，我就出门了，就我就下开门了。说干嘛呢，结果也不会说英语，给我两颗巧克力棒，说、 哦、 说您要不吃点儿，类似于这种，就是看、哦、我看你晚上就到了，然后待了这么久， 哦， 意思就是这种地方，但又不知道我是干嘛的，但他又报警、 哦、 然后就也不是警察来的，还是军队，军队来一个军车问我是干嘛的，我说那个听到那个看到新闻，我要赶快赶路，嗯、哦，这我也没什么办法，那个太困了，我就车上睡一会儿，然后就没什么问题，但是一路上很多装甲车在检查车辆之类的，遇见很多， 哦， 所以这是我遇见第一个困难，也不算困难吧。 这是遇到的第一个，就是怎么说呢？小 稍微有点危险的、 小危险的一个地方。也就是说，这还叫小危险？往后的路程里边应该还有更刺激的事情。 对，然后之后我就往下，伊朗还行，伊朗挺棒的。后来就到巴基斯坦了。 嗯嗯， 巴基斯坦其实就他那个。怎么讲，它的西部其实是不太安全的、 嗯、 而且是不推荐大家去西部的，你可能去不了、 哦、 因为你需要特殊批文才能过去、哦、因为我是伊朗入境要去印度、 嗯、 所以没有办法，我必须要从那个区域穿过，但那片区域是个禁区，以前塔利班占领那边区域的、 哦、 所以说特别危险，我当时进去的时候直接就被羁押了，直接去派出所，直接去军营，不是派出所，直接去军营、 哦、 就不让出来，然后等批文，批文等了两天、 嗯、 两天之后让出来了， 谁给你批文啊？ 政府给我批文，因为他是一个点，我当时是在边界 Tufton 到奎达、 嗯嗯、 中间这段路程你需要有政府批文，他才能派车送你的，因为这中间这些地方是没人管的 啊、哦、 管不了的，很多武装分子，很多当地武装的，所以说你要等这个批文，说给他们批车辆，给他们批人呢，来护送你过去。 其实我经常在我的想象里，如果真的到了那种混乱的地步，会有人管你吗？ 那他得保证你安全啊，毕竟你来到这个国家，而且咱们中国巴基斯坦关系这么好，所以说他一定要保护你，这个安全问题是首先要保证的。而且你正常，如果你是坐飞机来巴基斯坦的，你想来这边不可能，你不可能拿到任何批文的，你来不了。我是没办法，他只能从那条路走。 就是你已经进去了， 对，他就这一条路，绕都绕不过去，你不能让我绕阿富汗吧？对不对？然后之后等两天批文。之后批文到之后走呗， 嗯， 是跟一辆皮卡， 嗯， 我车里坐了两个，就是拿 AK 的，然后前面皮卡也是坐满人， 哦， 然后跟着他们一路，他们一路有很多 checkpoint，checkpost， 就检查站， 嗯， 很多检查站，我已经数不清了，大概30多个吧。每趟检查站他们换一个人，换一辆车。基本上不停的，一路不会让你停的。你在路上很容易看到一些已经就是爆炸的车辆啊之类的，一些就是废弃的车辆之类的，你很容易看到的。所以说，有点慌，当时确实有点慌。跟着警察开了，从早上7点出发，一直到凌晨才到那个奎达。你进入奎达的时候已经不能用皮卡车了。皮卡车已经换成装甲车了， 哦， 你是前面一辆装甲车，后边一辆皮卡车， 就护送你一个人啊？ 对，护送一个人，就是一辆车， 哇、 哦！但是所有外国人只要从那边入境 啊、 哦，都要这样走的，但那边基本上没有任何人过去了， 哦， 所以到奎达的时候也是不让出来，你是。没有人身自，你是没有自由的、 嗯。 为了保护你的安全而没有自由。 对对对， 他是你只能待在军营。 嗯、 我当时就是待在军营，待了几天，待了两天。我实在因为没办法，我要吃饭啊，我要做饭啊、 嗯， 或者是我要买日常用品啊，我要办电话卡、嗯。我当时一直没有电话卡。 所以说我当时是在失联状态的，我朋友都疯了，就是这家伙刚从伊朗还有消息说了一句我进巴基斯坦了，然后狂一周没消息，我朋友都疯了，就差打电话找使馆了。我当时说基本上一周到两周时间，如果没消息的，我没消息的话，你就赶快直接找使馆。但我就说真不行，你再不让我去，你大使馆就打个电话了。所以说那行吧，那我再给你审批吧，然后从早上审批到下午，说 OK 我给你批下一批人，然后带你去市中心办电话卡，然后买东西。结果看一下那个阵容 啊， 前面一辆装甲车，后边一辆皮卡，旁边两辆摩托，大概身边跟那个小二十人吧。出去买电话卡了，买鸡蛋买菜了。我当时真的， 我的天，你这个经历简直不知道了，还以为你谁呀？ 对啊，真的挺紧张的 啊。 而且我在拉赫尔的期间，我在奎达期间发生了拉赫尔爆炸案。当时也是新闻上 CCTV 什么的都有说尽量不要在巴基斯坦这个境内待。我也没办法，我也不想待，我就想赶快走啊。但没办法，要批文啊，批文批来，我走也没办法走，所以心里还挺慌的。而且我在奎达期间还遇见了袭击。你能听见那个警报声哗一响，所有人马上穿防弹衣拿枪就出去了。这特别挺吓人的。 哎，你在军营里都干嘛呀？两三天 就不，你什么都干不了啊，你不能出去啊，你也没有任何联系方式。而且他们如果出警的话，我是需要穿防弹衣的。我是得穿防弹衣的。当时我说我想洗澡怎么办啊？特别绝，给我一个桶。然后给我领了一个，就是算是一个澡堂吧，就算是一个单间吧，类似于厕所，你接水洗吧。没有热水 啊， 那不是自来水，那是泉水，就是地下水，贼凉 啊， 哇，特别凉。那没办法，你得洗澡啊，一直没洗澡不行啊。就没什么事儿，就一天等消息啊，然后跟旁边小朋友玩啊，有很多当地小朋友，然后教我那个做风筝 啊， 然后自己去拾点垃圾，然后拾几根棍儿，然后我们一起做风筝，然后做风筝放风筝玩，其实我挺喜欢的。 哦，天哪，哎，这个经历简直太奇葩了。然后呢，你从奎达就是 但奎达往后就好了。奎达往后到中间一个城市我不太记得了，但那个城市再往后的话就安全了，到伊斯兰堡啊、拉赫尔啊这些地方，首都这些地方就安全了。 就是在巴基斯坦境内就比较顺畅了啊。 都是巴基斯坦境内，但是如果你去东部的话，离中国边界那边近的话，就非常安全了。 就 不需要任何跟着任何人了，你可以自由了。就那边就还不错。而且我去了那个咱们中国边界 啊， 在亨萨那边，我当时去一个冰川吧徒步，哇，没有游客，太棒了！我自己在冰川待了一周，扎帐篷，然后生个篝火，那个你看着那个白的冰川，然后再加上那个星空，那是我觉得我这辈子值了，我见过这个风景真值了，特别棒。后来到中国边境，哎呀，当时哭得不行，太久没见到，我看那个到喀什多少公里，然后到乌鲁木齐多少公里，哇去，当时就不行了，真是太久没见家了，你根本压制不住你那种心情，那种激动，当时，真的是回家感觉真好。 就是经历过才知道，就是见到祖国的时候那种难以抑制的激动的心情。 对，真的是想回家了。看了那几个字儿，然后中国军人啊，太亲切了，太久没见中国人了，特别亲切，而且还遇见很多咱那个中国援助巴基斯坦一些项目的一些工人呐、之类的，人都特别好，然后一起吃饭什么的， 尤其在国外啊，老乡见老乡， 对，正好老乡见老乡，聊得特别开心。 啊、 我老家郑州的，我还遇见几个河南人 哦、 然后邀请我说，哎呀，来我们工地坐坐啊，然后喝茶，我想吃什么我们出资给你做，想吃烩面吗，我们河南烩面很有名嘛，想吃烩面吗，让他给你拉， 哇、 特别幸福那段日子。 哎，这个真的是一个在外旅行的人才能够体会到的那种见到祖国、见到家乡、见到红旗、见到军人的那种激动的心情啊。 我说老同学，你这工作加薪，孩子成绩好，新房也装修得漂亮，哪样也没耽误， 过奖了。我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了。 一号新家， 有什么特色？ 一号新家999全景精装，别墅级设计，大牌主材，16件家具都配齐，全屋家电免费送，直接拎包入住。 400-876-4888，400-876-4888，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 活动详见店内。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一号新家。 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别墅级设计服务，颜值不将就，给您喜欢很久的家。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大牌环保主材，品质不妥协，给您期待已久的家。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超高性价比，品味不一般，给您回报长久的家。我是一号新家，400-876-4888，400-876-4888，999装修家不一样，活动详见店内。 我看到你的那个文字里边说是在印度还经历过了很多的事情，是吧？ 对，印度说实话这个差异，哪怕近期去我也发现每个人对印度的评价不一样。可能是因为我刚从什么巴基斯坦这些地方过来，我是觉得印度还行 啊， 就是跟我从图片上了解的印度跟我从媒体上了解的印度是不一样的。面上就特别脏啊，脏乱差、啊、 对，就感觉我们有的时候看一些小视频里的印度都是那种、比如说就是乱乱的，很乱啊，就是 什么一辆火车大满人那种， 对对对，灰蒙蒙的。然后你自己亲身经历了以后是什么样子的感受啊？ 首先先说一点不好的。不好就是开车，印度真没法开车。 哦， 他们车的低配车是、是法律上允许不带倒车镜的，没有镜子的。哇，就瞎拐 啊、 也不该转向灯，你别想从超车道超车，不可能，你就能从慢车道超车、就开车是没有任何章法的 哦， 就纯靠挤，纯靠挤、这个真的是让我非常头疼，我真的看见一次烦一次，真的就没有倒视镜，你没办法、他根本不知道你后面有车， 我天， 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啊、原来印度法律这样也是可以的，这个挺逗的。后来的话，我当时也是看照片看新闻说印度火车什么挂票乱七八糟的，我当时专门把车停在那边说行，那你我体验一下呗，那来都来了我坐趟火车呗。然后就是去到趟火车站，是挺乱，乱是乱，但是火车真没那么夸张 啊， 人家该有卧铺有卧铺，该有软卧有软卧，空调车什么都有。但如果因为印度贫富差距很大的，你如果真的去那种最低级的车舱，真的有点受不了。我体验了那个车厢。当时是坐票，就没有票，当时坐票，坐票的话那基本上是人塞人，你过都过不去的。但是也不存在你扒在外边，它的车厢门还要开的，毕竟火车那个时速并不是很慢的。当时实在没办法了，就挤到那个卧铺车厢。卧铺也是跟咱国内一样，硬卧的话是六个座 啊、 中间有过道啊，当时也不管了，管什么呀，能找个地儿坐就行啊。我当时就在那个过道中间那方向链一铺，躺着就睡了。我那臭脚丫子味儿真的是但没有想象中那么差了，我觉得是一个很好体验、你到一个国家就体验当地的生活嘛。包括去恒河什么的，当时看新闻什么的都特别脏啊，各种垃圾什么的。但到了之后并不是这样的，有很多人在恒河游泳啊、因为恒河是他们的圣河。他们就是认为生在恒河生，死在恒河死，所以他们有一个水葬的习俗。就是人要死的时候要进入恒河。 好，哎，我看到你在还有很多什么被捕的经历是怎么回事啊？ 被捕经历，我当时在东印度吧，东印度和印度可能大家来说都是印度，但是东印度确实跟印度差很多的。它有很，因为印度之前也是一个被英国殖民了很多年。它很多传统保留下来。就是东印度喝茶，大吉岭茶全世界很有名。然后大吉岭那种山地小火车啊，之前被殖民的时候建造火车，它其实很多欧洲的传统被保留下来了，在东印度被保留下来。当然东印度这个游客就基本上少特别多了。我当时是要从印度去缅甸吧，当时要去缅甸就特别逗，那边没有游客。我当时在不丹的那边，离不丹特别近。然后我当时找一个河，一个特别特别漂亮河，那正好下午嘛。找一个河在河岸上停了车， 然后看日落，然后后边开始做饭，煎蛋煮个面，煎我还包饺子，包饺子包小包子， 嚯， 然后特别自在，特别舒服，这个风景还没人听着歌，哎，突然来一个车。来了一个车，皮卡车，后来坐着人，我当时想，哇，打劫的呀！这是干嘛的呀？然后没理，我还做着饭呢，然后一看，哦，穿着那个制服的，像警察来了，我警察来干嘛的呀？我这做饭怎么了？他们说就不允许在这个区域待，我说不允许待，行啊，那你等我做完呗，我是火生着呢，我这没熟呢，你等会儿吧，那行，等会儿。等会儿还挺人挺好的，做饭看着风景，吃完饭然后就说，那你能离开吗？我说行，那我离开。然后他们就想一下，就觉得不太对，说你跟我们去登记一下吧。然后就给我带到一个小的派出所，当然登记就问题也没太大，但不知道为什么他就不让我走，就说你再去另外一个地方做一下登记吧。我说行，然后就开车大概开半个多小时去一个挺大一个警署，然后做登记之后还是不让走，他们说所长大概现在没回来，然后所长现在在外地出差，说你先在这儿休息一下吧，然后去给我准备一些吃的嘛，然后准备一个硬板床，说你先在这儿休息一会儿，睡一会儿。但相当于算是 软禁了， 相当于软禁了，因为所有证件都收了，车什么的都收了。他那个所长大概凌晨3点回来了，然后审了一次，觉得是游客 啊， 但又不敢放 啊， 就怕万一是个什么，因为当时他们是怀疑我是间谍的 哦， 因为是下边一个小兵，因为当时。我拉近乎嘛，我想问一下到底怎么情况，然后发烟什么的，聊聊天儿，然后他说他们觉得你是spy， 觉得你是个间谍，然后我去，这不好玩 啊。 然后我就给我朋友发信息说，如果就是我2天没回消息，你就帮我报一下那个使馆，说就是我被当间谍在这个哪 啊， 说一下之后。他也拿不定决定，就说那明早再说吧。然后就晚上我睡在那边了。早上时候他说你等一天吧，然后我只能往上报，因为他觉得不是，但是他又怕放了之后是，责任在他头上，所以说他又联系了大区的领导，大区领导也拿不准啊，那怎么办啊？过来吧。然后他们大区领导开了2辆车，6个小时吧，他们开6个小时来过来审我， 6个小时过来审你 啊，过来审我。看看呗，然后所有车翻一遍，然后各种扫描啊、检查啊，然后有没有什么 GPS 定位啊，然后我的行车记录仪上有没有拍一些我不能去的地方啊，然后各种设备啊、各种查，当然还挺，当然我没干什么亏心事儿，这个咱不慌，不过确实觉得 挺吓人的， 挺吓人的。你突然他要死活就说你是间谍，你怎么办啊？你有罪你也说不清啊。 对， 当时挺吓人，但人都挺好的，最后放我走。你如果你想去旅行，你不要给自己太多压力，你不要给自己太多计划。我这一路上出发，从5月份我决定要走，然后到工作交接，然后到买车，到改车，到办文件，乱七八糟的，我到10月份就走了。我一路上没有计划的，我签证也没有办。因为你不知道你下一刻遇见什么，你不知道你这一路上你可能看到哪个点，你想一直在这边待一段时间，你不知道的，一路上太多未知了，所以说大家没必要担心那么多，出去玩嘛，你就图个开心嘛，你遇见事情你总有办法去解决的，所以这个是我想给大家就是传达的，就不需要那么多准备的，你有很多未知的东西才是最让你印象深刻的。 哦，今天我觉得我听到最后都已经入迷了，我觉得非常感谢今天嘉豪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他带着我过了另外一种生活，我觉得可能我估计我这辈子这种生活可能没有办法再去体验了啊，但是要非常感谢嘉豪带着我们体验了一回这样的生活，非常感谢嘉豪做客我们的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大帅，下一个节目是我们的娱乐72变。 请听第6批中国梦歌曲《山笑水笑人欢笑》。